第47集，生动。安宁一边攀岩，一边想着自己心里对秦维航不一样的感觉。安宁19年来的生活一直循规蹈矩，好多同学高中时就谈过恋爱，而自己能回忆起的每一天，无一不是在学习和打工中度过的。也有喜欢的女明星，但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人家，因为她也没怎么为人家花过钱。当听到身边的朋友同学谈论某个女生，谈论那种对女生心动的感觉时，她觉得自己似懂非懂，难以参与。谈恋爱有什么用她不知道，但努力学习是真的有用。她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，然后发现还是没办法松劲，还是无法掉以轻心。学费生活费比起高中时压力更甚，打工的机会要争取，勤工俭学要争取，奖学金要争取，稍有懈怠就会从贫穷掉到赤贫。他将每日的睡眠时间压缩到六个钟头，上课外的时间几乎都被图书馆和校外打工平分了。可他现在却在这里，不是在快餐店的前台忙着给人点餐，也不是在蓝田郡的别墅给袁小叶反复讲解一道电学题。他现在做着一件与学业与生活毫无关联的事，但他又那么的吸引自己，比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吸引自己。而秦维航比他见到过的讲课最有魅力的老师还吸引自己。大学里谈恋爱的人更多了，校园里遍布情侣，他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起来的，是不是一方对另一方有了好感，然后直接告诉对方就可以了？怎样的好感才能确认是爱情呢？像他对女性明星的那种好感就足够吗？所谓心动的感觉也依然是个谜，是突然一瞬的心悸吗？心动是因为对方长得好看吗？那是不是也太肤浅了一点？好看的人那么多，岂不是见一个爱一个？还是说相处下来被对方的个性吸引？可是只是一起上个课而已，也谈不上多了解吧。也不是没有过好奇，但时间太不够用了，用来研究法学都不够用，怎么能够分心去好奇这些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。一直到今天，他惊愕地发觉自己好像是开窍了，开在了不应该的人身上。那天上午，他从攀岩馆出来，外面车水马龙的世界好像整个变了样。他们被加诸了名为生动的滤镜，声音、气味、色彩都变得跳脱而锐利。他恍恍惚惚地来到蓝田郡，恍恍惚惚地给袁小叶补完课，又恍恍惚惚地回到学校。以往这个时候他都会去图书馆自习，今天是第一次他去了图书馆，却不是去自习，他去了外界部，在社会学、人类学的书架里找到了一本同性恋相关的书籍，不好意思借出去，就只一个人站在书架间悄悄地翻看。他怎么会喜欢上一个男生的？他真的是同性恋吗？明明高中时也对女生产生过好感，也从来没有对别的男生产生过这种感觉，莫非他是双性恋？可是这种感觉产生后好像是没有办法治疗的，他也没有办法躲着秦维航，毕竟同住一间寝室。 可是我想躲他吗？就算有这个条件，似乎我也并不想躲着秦维航。不仅不想躲着，还想每周和他去攀岩，这岂不真的就是喜欢吗？ 似乎好多同性恋都不敢出柜，尤其是对家人。安宁仔细想了想，自己好像并不怕这个，大概潜意识里他也明白，家里人不会特别在乎的。所以如果他喜欢上一个男生，他可以接受这之后带来的种种不便，他什么都能承受。他发觉自己突然之间想了好远， 为一个几乎无望的幻想。秦威航看上去就直得很，动心的只是自己，他们两个人缺少杠杆的联动。他将书又放了回去，世界又摘下了生动的滤镜。 别想太多了，安宁，也就是这四年里能和他共处一室而已，这么想想真的占了秦威航好大的便宜啊。要躲着他吗？不，我不想躲，我浑身上下都在抗议这个点子。喜欢一个人为什么要躲着他，冷淡他呢？这太奇怪了，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。我想我会注意以后不要占到他的便宜，但我不躲他，也不让他知道我喜欢他，这样就够了吧。 12月1日，天气预报预报了当天白天会有冰雹，不过直到下午上课时天气依然秋高气爽，却没想到下午上完课后天气如同变脸般突然就阴了。安宁等同学们离开后抓紧时间打扫起教室，刚把椅子全窜起来，天色也暗得风雨欲来。他埋头扫地，扫着扫着教学楼里也安静下来，好像除了他一个人都没了。窗外刮起大风，风声穿过教学楼空旷的走廊，呜呜作响，听得人毛骨悚然。树叶不断被吹进来，安宁也有些紧迫起来，关窗户关得慢了点，刚扫干净的地板只得又重扫一遍。这个进度看上去很快就会大风大雨了。他看着只扫了一半的教室，感觉自己恐怕得被困在教学楼了。埋头扫地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： 你怎么还在这儿？ 那声低音炮他太熟悉，不敢相信地起身回头。阴风阵阵的教学楼里突然传来的秦威航的声音，某种程度上解救了他。秦威航就站在教室门口，一身军绿色系的宽大夹克，除此外从头到脚的黑，黑 T 黑裤黑色板鞋，正皱眉看着他，表情看起来活像一只不开心的大猫，像颜值巨高体型也巨大的那种黑豹，照在一件威风凛凛的野战装里。 我在扫教室。 秦威航是知道他勤工俭学的事的，他不知道秦威航为什么明知故问。秦威航往身后他们对面的教室里扫了一眼， 其他人都走光了。 安宁这才意识到另外两个和他一样勤工俭学的同学都离开了。他回头看着还没打扫干净的教室， 我做的有点慢吧。 秦威航眉头紧了一下，忽然就走了进来，手在门边墙上拍了一下，教室里原本只开了一半的灯，秦威航把他们都打开了，教室里整个亮堂起来。秦威航走过来时把身上那件军绿色的夹克脱下来，只穿着里面黑色的长袖 T 恤，头也不抬地问他： 你包呢？ 安宁一脸懵地指了指自己放背包的位置。秦威航直接走了过去，拉开他的背包，把手上的夹克塞了进去，然后他把黑 T 的袖口捋上去卡在小臂上。 要我做什么 啊？ 外面风势猛烈起来，风撞的玻璃窗咔咔作响，其中一扇窗的插销没有插紧，咣的一声就被震开了。秦威航越过他走到窗边，又咣的一声拉上了窗户，沙子在那一刻吹进他的眼里，他扶住窗棂低下了头。 没事吧？ 起沙子了。 来，我给你吹吹。 秦威航费力地睁开眼睛，朝眼前担心他的男生体贴地弯下了脖子。安宁垫脚凑上去，看见秦威航眼睛里蒙着一层水光，把他睫毛都濡湿了。虽然知道这是生理性的泪水，并不是眼泪，但他还是有些心跳不稳，总觉得四舍五入就是看见秦威航哭了。他不敢多看，仰起头轻轻吹了吹秦威航的左眼。 好了吗？ 是右眼。 安宁尴尬的脸都红透了，明明右眼更红，但因为灯光照得秦维航左眼发亮，他就鬼使神差地对着左眼吹了。又吹了右眼，秦维航抬起头，用力眨了几下眼睛。 好多了。 他们面对面站着，秦维航看着他，他也看着秦维航，好像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嘛。直到秦维航迅速收回视线，转身从这种面对面的站位离开，安宁心情突的失落了一派。看见秦维航走过去，拿起自己先前匆匆靠在一边的扫帚。 爹，我来扫，你去拖地吧。 安宁看着这样的秦维航，心里酸酸的。勤工俭学是自己申请的，打扫教室也是他的工作。他做过很多工作，家教也好，快餐店打工也好，还发过传单。他靠这些工作赚取生活费，所以这些都必须是他独自完成的工作，没有人有义务来帮他。秦维航见他还愣着，抬头看向他，一只手扶在课桌边，眉头浅浅地蹙着。安宁被看得精神一振，忙去拿拖把。拖把靠在最后一排的课桌边，也不知是不是门外风太大了，金属的拖把杆忽然斜下来，倒在他脚背上。 哎，小心点。 安宁蹲下，提起拖把匆匆离去。不知为什么，只是一句小心点，都让他心慌。以前不是这样的呀，以前秦维航有和他说过小心点吗？即使说过，他也没有印象了。心悸的感觉挥之不去，心脏自然是一直跳动的，只是心悸的那一刻余韵就特别长，好像电流一样扫过了全身。